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5集，唐默走到第60个的一瞬间，游戏提示音还没说完，秃头男人突然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，直接刺向唐默。唐默早有准备，他快速的侧身避开，左腿抬起向前劈压，腿锋破开空气劈在男人的手肘上，男人痛呼一声，刀子从手里滑落。在左脚落地的一瞬间，唐默借力一蹬，身体灵巧的在空中飞旋半圈，右腿顺势横扫过去，一腿将秃头男人踹飞到远处。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，看得后面的所有人都怔住，老头更是站直了身体，仔细打量着唐默。其实唐默也没想到，打败这个秃头男人竟然如此简单。唐默以前很少打架，更没学过格斗术，在对付那个用毒花的偷渡客时，唐默虽然拥有大火柴，且比对方身体强壮，也被对方压着打，只能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，找机会偷袭取胜。他现在能做出这么流畅的打击动作，完全是凭借纯粹的身体力量。是这个秃头男人实在弱得离谱，至少他比唐默弱太多。秃头男人被踹飞后吐出一口鲜血，这时黑塔的游戏提示音已经说到了最后一句， 因为他就是自己的同伴，谁要与你同甘共苦。 轰，黑色马里奥从天而降，将大地踩得剧烈颤动。唐默双目一缩，毫不犹豫地取出大火柴。远处的啤酒肚男人惊呼，异能。秃头男人被唐默踹远了，黑色马里奥一眼看到唐默，他看到唐默手里的大火柴，双眼放出金光，小跑过来一脚踹向唐默的右腿。唐默反应极快，双腿蹬地闪过了这一击，谁料马里奥的右手以恐怖的速度打向唐默的脑袋，这个速度快到了几乎要超过唐默现在的动态视力。要知道，唐默现在基本可以看到普通手枪的轨道痕迹，这只手的挥打速度比子弹还快。唐默根本来不及挥舞大火柴挡在自己的脑袋旁，他迅速做出反应，脑袋往后侧避让，同时将大火柴收回手腕，然后在瞬间取出。取出时让大火柴的角度正好挡在自己的右脸旁。马里奥的拳头撞在了大火柴上，大火柴的火柴头擦过唐默的脸颊，擦破了一层大拇指指甲大小的皮。这一拳下去，大火柴没有被击断，但是拿着大火柴的唐默却跟着大火柴一起被击飞，他的虎口被震裂。唐默飞远了，黑色马里奥刷的扭头看向地上的秃头男人。秃头男人惊恐地爬起来，飞快地往前跑，他不敢跑向唐默，刚才唐默的动作吓到了他，他发现自己根本打不过这个年轻人，贸然过去反而可能会被对方反杀，他只能不断地奔跑，但是马里奥比他跑得快太多了。马里奥一拳打在了秃头男人身上，他可没唐默这么好的实力加运气，一口血吐出了内脏碎片，他正好被打飞，落在了唐默不远处。黑色马里奥看到两个人类又聚到了一起，他嘿嘿一笑，居然不再去打秃头男人，又来打唐默。唐默艰难地避让着，时不时地用大火柴阻挡马里奥的攻击，但大火柴虽然能挡住攻击，却根本无法反击。唐默的身上渐渐多了不少的伤口，强烈的频繁攻势让唐默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当然想到要使用自己唯一的攻击性异能，但马里奥不可能给他时间双手叉腰喊出那句还我爷爷。正在这时，马里奥又是一脚踹过来，唐默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右臂断了，剧烈的疼痛钻心而来，这只手臂十分钟内不可能复原。舞台上的马里奥叔叔幸灾乐祸地笑着，好心提醒， 可怜的孩子，你难道忘了吗？ 只要格子里仅有一位玩家，谁要与你同甘共苦，效果就会停止哦。 黑色马里奥仿佛在附和马里奥说的话，他嘿嘿地笑了一声，一掌打向了唐默的腹部。唐默被击飞出去，吐出一大口血和零碎的内脏碎片。他觉察到自己已经内出血了，如果再不停下来，再来一击，他的身体复原速度将赶不上生命流逝的速度。马里奥又笑着提醒了一遍， 可爱的孩子，现在格子里还有两个玩家哟。 黑色马里奥放慢脚步，缓慢地向唐默走来。唐默冷冷地盯着他，仿佛在思考什么。三秒后，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拿起大火柴，转身就奔向不远处已经失去意识的秃头男人。大火柴在空中画出一个抛物线，唐默的火柴头距离秃头男人的胸口只剩下半米距离。突然，身后的脚步声停住，唐默停住动作，扭头看去。黑色马里奥的身体僵在半空中。舞台上，马里奥遗憾地说， 可怜的孩子，为什么你不能多坚持几秒呢？真是太可惜了。 唐默看向地上的秃头男人，俯下身探了一下他的鼻息，死了。唐默用大火柴做拐杖，一瘸一拐地走回第60个，他的身体依靠在大火柴上，右臂因为断了自然下垂，刺目的血液顺着他的手指向下流淌，滴答滴答落在地上。在他的身后，5个玩家都屏住呼吸，惊慌地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什么怪物。唐默面无表情地看着舞台上的马里奥，安安静静地看着，似乎是要把他记到心里。紧接着，他忽然蹲下身子，用被鲜血染湿的右手在地上画了一个工整的红色圆圈。马里奥好奇地看着他，问道， 可爱的孩子，恭喜你活了下来，你在做什么？ 唐默抬头，声音冷淡， 画个圈圈，祝你长命百岁。 吼吼吼，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。 唐默没有回答。游戏还在继续，唐默站在队伍的最前方，他的整个身体都抵在大火柴上，看上去十分柔弱，但谁都不会小瞧他。后面的5个人个个惊恐地盯着他，不断祈祷自己不要和这个人进入同一格。唐默闭上眼睛，感受自己身体里的伤口在一丝丝愈合，虽然愈合的速度很慢，但是肯定是不会死了。然而马里奥的恶意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唐默好像被其他人孤立了，他自顾自地掷骰子，站到格子上，闭上眼睛，似乎在休息，又似乎在思考什么。后面的5个人里，除了老头一直幸运地在队列最后，没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，也没碰到惩罚格，其他4人都碰到了惩罚格。那个最不起眼的中年男人碰到了5级惩罚格。当他踩进那个格子，无数长着翅膀的飞鱼从地下跳起，飞到他的身上。中年男人痛苦地哀嚎着，他都没来得及反抗，身上的肉就被飞鱼们一口口地吃掉，最后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唐默一步步走到了第80个，在他的身后，年轻男人站在第70个，年轻女人站在第64个。轮到女人开始掷骰子，一开始她还在和自己的男朋友说话，当骰子的点数停在6点时，两人同时沉默了。年轻女人抬头看向男人，那男人也看向她。 帮成？ 年轻男人吞了口口水，说， 别怕，妹妹，你过来，我们两个人携手，一起打那个黑色马里奥。 连那个人都打不过马里奥，我们怎么可能打过他？ 女人痛哭出声，手指指向唐默。男人咬牙道， 我们就算不能一起活， 我们可以一起死，我陪你死，妹妹。 嗯。 年轻女人感动地流下眼泪，她用力点头，快速地跑向自己的男友。 叮咚，触发。 黑塔的游戏提示音戛然而止，唐默转身看去，女人的水果刀捅在了男人的胸口，男人的手里也拿着一把菜刀，捅穿了女人的腹部。两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对方，口中涌出大量鲜血。 你这个贱女人，你这个贱货。 女人却更显疯狂，她哭泣地笑着。 男人都是骗子，骗子。 声音停住，两人一起倒了下去，真的做到了一起死的承诺。至此，大富翁的游戏地图上只剩下了唐默、啤酒肚男人和老头。唐默站在第80个，啤酒肚男人站在第62个，老头站在第55格。接下来又轮到唐默掷骰子，他看着手里的骰子，没有犹豫，轻轻地抛了出去，正面是3点。唐默向前走3格，走到了第83格。 叮咚，触发自由跳转格，可选择。 马里奥已经很无聊地趴在地上，用右手撑着下巴，看着台下仅剩的3个玩家。唐默拄着大火柴，抬起头问道： 亲爱的马里奥叔叔，我有几个问题非常好奇，你可以回答我吗？只是很简单的小问题，我想马里奥叔叔一定不会拒绝。 马里奥来了兴致，直接站了起来，说： 可爱的孩子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善良的马里奥叔叔从不拒绝好孩子的问题，你尽管说。 唐默淡淡地说： 那6456个玩家全部都已经死在了这里，是吗？ 马里奥笑道： 他们不是死在了这里，他们是想永远留在这里，陪马里奥叔叔玩游戏。 唐默点点头： 如果玩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玩家，假设他走到终点，那他算是最后一名吗？ 当然不算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这一定是个孤独可怜的孩子，他和马里奥叔叔一样孤独，怎么会是最后一名？ 唐默的目光一直凝聚在马里奥的身上，听到这个答案后，他沉默了许久，没有再问。良久，唐默说道： 虽然黑塔已经公布过规则了，但我还是想再确认一遍，马里奥叔叔，真的有国王格和犯人格吗？ 至此，8个玩家最远的已经走到了80格，在这整整80格里，没有一个人触发国王格和犯人格，只有空白格、奖励格、惩罚格和自由跳转格。马里奥比了个大拇指，脸上划出一个灿烂的微笑。 当然有，可爱的马里奥叔叔从不说谎，我刚才才说过。 是这样吗？ 顿了顿，唐默抬起头，漆黑的双眼死死盯在这个滑稽又可爱的大玩偶身上。 那最后一个问题，马里奥叔叔，真的有通关格吗？ 这话一落地，马里奥眯起了巨大的黑眼睛，看着唐默。许久后，他笑了起来。 马里奥叔叔从不说谎，孩子，当然有通关格了。好了，快选择，你要跳转到哪一格吧？ 唐默说： 嗯，我知道。 一边说着，唐默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颗白色的蛋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